不要跳，他说的是 no jump no jump，就是不要跳，但是一般人也能听得懂。关键是这姑娘在桥上的时候很紧张，她听成了 now jump， 现在就跳，于是纵身就往下跳了，这绳子那头还没拴上呢，结果就因为这个教练的英语不好，人就走了。目前呢，这件事情正在法庭上进行，就是采取这个调查呀，什么宣判啊，但是目前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最悲剧的就是这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啊，因为这个西班牙的教练英语不好，结果早逝了。呵，我就觉得有时候你说什么是悲剧，什么是喜剧啊？关键看这事发生在你身上是吧？因为说悲剧是什么？悲剧是啊，我刚说话是。我咬到舌头了，咬到舌头了，这就是悲剧对我来说。什么喜剧啊？喜剧就哈哈，就蹦个极，因为人家英语不好死掉了。 断了线，却忘了 们说再见，说永远会有多远，心守的承诺不会改变，曾你若能感动天，为何爱却留在云边，说永远能有多远，爱你的习惯不会改变，记忆中每个细节纠结我的思念。 在拥抱，似曾相识，爱的情节。秋天的最后一片落叶，随着爱已走远，我却还是不停怀念那一年。在秋天相识相恋，牵手说着永远，相逢斩断了线，却忘了说再见，说永远会有多远，心守的承诺不会改变，请你若能感动天，为何爱却留在云边，说永远能有多远，爱你的习惯不会改变，记忆中每个细节纠结我的思念，想要遇见却不能遇见，想要忘却又不停思念，仿佛在身边却离我那么远，说永远会有多远，心守的承诺不会改变，诚意若能感动天，为何爱却留在原点，说永远能有多远，爱你的习惯不能够改变，记忆的画面纠结着我的思念， 每次出门都要半天，睡衣服换了好几件，冷冷的街头时间又告辞一遍，谁说十一岁要许愿，新年你再不曾兑现，你还是认认真真要记在心间，穿长裙去进入电影院，也牵手去看摇滚节，我要的爱不是只偶像剧情节，看电影要顺便留片，主角来自不同世界，却能够碰撞出最奇妙的冒险，我的性格是花儿的夏天，你的性格是冰冷的冬天，因为爱来自不同的季节，温暖的口味最新鲜，我的性格是多变的百变，你的性格是理智的飞跃，有我们各自一样的空间，幻想全世界，上次冷战了一个月，我从不肯跟谁道歉，你不 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七排列五，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及标准轴距E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后援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是这两天发生的一个火灾哈，但是这个火灾呢发生的地点很奇妙，在横店影视城有一处房子啊，房屋就着火了。但是问题是附近的居民看到这个着火呢，就说要拍戏呢，都没有去扑火，你知道吗？直到这场火变得火势很大的时候，消防员到了，附近的居民才意识到啊，真的着火了呀。有人说村民可能是这么想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我们这是在横店旁边看火灾看惯了，身经百战见得多了，也不觉得奇怪了。不过这个横店的老板不是导演说，能不能先别灭火，让我们先取几个镜头。说到横店呢，这也是我最近看电视剧的一个心得哈，因为难得看到一部让我不太想快进的电视剧，就是司马懿军师联盟，一秒都不想快进，有的甚至想要返回去多看几秒，所以特别推荐啊，这一部电视剧真的是良心制作。但是说到快进呢，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我是只要看基本上国产剧的话都会想要快进快进，比如说有的电视剧是偶尔快进一下，比如说这个军事联盟就偶尔有的地方会快进一下，有的电视剧我是看演员，就比如主演的部分看，配角的副演的部分，配角的部分戏全部跳掉，有的电视剧是看谈恋爱，比如说这个男女主在暧昧时期还看一看，但一旦确定关系之后撕的部分就全部跳掉，有的电视剧呢像什么龙珠传奇啊楚乔传啊，那是整集整集的跳掉。 我会记住我们拥抱的温度，我会说 是长长的旅途，谁能给我第一步？我看不出没有明天的影子。 Joke of the day， 今天这一笑呢发生在李雷身上。李雷今天可刺激了，被车撞了，而且还被一出租车撞了。进到医院之后呢，这个李雷的老婆梅梅也来了，就在这个李雷的床边上跟医生说：医生啊，我老公他好像伤得很严重哎。医生说： I'm afraid that he is dead， 我恐怕他已经死掉了。就在这个时候，听到医生说自己死掉，李雷赶紧动了动自己的头，说：没有没有， I'm still alive, I'm not dead， 我还活着呢，还没死呢，我没死。然后他老婆说： Be quiet, the doctor knows better than you， 别说话，医生比你懂得多。 看阳光在闪耀，看你的背影，你不过离开时不再害怕。

我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哎，你去过云南吗？云南那边盛产玉器哈，玉镯子呀，玉项链啊之类的东西。有一个游客呢，女游客去一个云南的翡翠店，就想买玉镯子，就问，哎，这个多少钱啊？那个服务人说3万一个。他说，那给我试试吧。通常情况下，你去正规的店里试哈，他是会服务员给你戴，然后服务员给你取，因为镯子戴进手里不太容易，取下来更不容易。但是呢，他当时没有，这个游客自己取这个镯子的时候，左边胳肢窝呢，他是夹着包，右边胳肢窝呢，他是夹着雨伞，所以取这个镯子快要取下来的时候，哎呀，手一松，全身就不知道布哪儿了，这个镯子就啪嗒一下掉在了地上。30万的镯子呀，这女游客当场吓晕了。但目前呢，这个事情正在协商当中哈，走的是司法程序。但你让我今天知道这件消息之后，早上去出门逛街的时候，就进奢侈品店哈，那些穿着制服的店员打量我一下，跟我说，就几乎每一个都跟我说，哎，这位美女买不起别墅啊。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生气，我觉得好亲切哦。 没有回想刚刚下大雨的黄昏，此刻夜空只有美丽的星辰，走过了天三个一半的旅程，那淡漠的心才能变得丰盛。心会累，爱会冷，这是感情必经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在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帮助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那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

去，我会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开始慢慢卸下防卫，慢慢后悔，慢慢流泪。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太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是心碎，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破灭依旧眼泪的滋味，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不是罪。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是心碎，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常常破灭依旧眼泪的滋味，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 啊，这是欧盟现在最新的结果是罚了谷歌27亿美元，就说它垄断，这可是人民币多少？183亿人民币呀、啊！天哪！为什么事儿呢？就是谷歌，如果你用它的搜索引擎的话，它会非常系统的、自动的把他们自己家的一些购物的服务会搜索在前面，然后其他竞争对手就会在后面。比如说你在谷歌搜索什么书籍呀、啊，然后他们自家卖的书籍就会比较靠前。这个欧盟呢就说这个行为是垄断行为，目前是罚谷歌折合人民币183亿的罚款，而且他们90天之内要终止这种系统性的错误啊，而且如果不终止的话，在之后的每一天，谷歌都将面临他们每天营业额的5%的罚款，也就是说，欧盟要抽50%。不过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哈、啊，英国说什么183亿人民币的罚款，还要抽每天罚5%，如果他们不改的话。我们还没有退欧盟哎，可以带我们分吗？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秀， 欢迎你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今天就聊一聊最近像蹦极一样让你觉得很刺激的事情是什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撑下去放了你，这是一道难以解开的问题，没有你的聪明所以看不清爱情，我来不及学习，你让我盲目的猜疑，但在你手里为何你不说明，我一天算一天，那些暧昧的留言，我会假装一切全都听不见，睁一眼闭上一只眼，爱上你我没有明天，到不了的永远，就怕你先说再见。爱上你是一种惩罚，我错在爱上你的发，心思缠绕牵挂，无法自拔，剪不断，又心乱如麻。爱上你是一种惩罚，我一错再错没办法，只怪不是太傻，现在害怕你爱他。说再见，爱上你是一种惩罚，我错在爱上你的发，情丝缠绕牵挂，无法自拔，剪不断，又心乱如麻。爱上你是一种惩罚，我一错再错没办法，只怪当时太傻，现在害怕你爱他。爱你是一种惩罚，我错在爱上你的发，情丝缠绕牵挂，无法自拔，剪不断，又心乱如麻。爱你是一种惩罚，我一错再错没办法，只怪当时太傻，现在太怕你爱他。

你要他爸说做梦的时候被人追杀，快要被抓到的时候，哇，感觉好刺激啊！哎呀，刺激完之后醒来发现，哎呀，好累啊，这一觉睡的。 夜来了，我拍的心也慢慢被覆盖。你忘了熄灭的烟头，燃烧微弱期盼。背对听你的脚步，在身后徘徊，却终究沉默，悄悄离开。你留下我早已熟悉你的香味，随风飘散。那叫做自私的香水，是你的最爱。站在属于爱的舞台，不能有太多的独白。难道你不明白 ？Promise me, you wait for me。伤口的过往，可以不在乎。回头仍然有路。Promise me, you wait for me。有爱的女人，我们所有苦，不保留，不停付出。 习惯留在我身旁，我不是不温柔，对你的样子

是雪雷陪着你一路上唠唠嗑听听歌。杨喜留言说，每个月末的最后一天，特别是季度末的最后一天，季度考核的时候，说这个之前啊，一个月的工作量都没有完成，积到最后一天完成一个月的工作量，说特别是冲刺到零点完成目标，这个叫什么，完成这整个月的销售量的时候，他说那真叫一个刺激啊，一天之内完成一个月的。不是，杨秋喜，你老板说这位员工，你能整个月份每天都这么刺激吗？ 火药展翅高飞，寻找希望，团结指引了方向，小草生于风雪，不惧风霜，前辈让它更坚强，因为有你的手，我感到心爱的力量，因为有你的温暖，让我一生不平凡。这里是最初我们的家，哦，这里让我飞到更远的地方， 有你在身旁， 你我手牵着手，在一起肩并肩来创造东方的光。考验不曾间断，有你支撑我不怕，梦的视线就在不远那端，有了伙伴做靠山，因为有你的手，我感到成长的开怀，因为有你的陪伴，让我一生更加精彩。 生日是狂欢，我们的家，这里让我飞到更远的地方， 有你在身旁， 你我手牵着手，在一起肩并肩迎接着荣耀时刻。 究竟也燃烧不了。

收到吉生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说，小的时候说最刺激的一件事情就是小的时候翻电影院的墙进去看电影，如那一天呢，终于我成功了，翻墙进去了，但是没想到就翻进去墙那边去掉下去的位置啊比较坑，是一个粪坑。他说当时我一身臭粑粑进到了电影院看的呢，他说我到现在都记得是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虽然说经历比较坎坷，但是感觉真的很刺激呢。不是六道吉生啊，是这样，就是你看了这场电影《泰坦尼克号》，那整场的其他的观众啊都很奇怪，咦，我们这场是 4D 电影吗？这还带嗅觉的感觉的。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电影三三，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花香的油菜早已被风干。该怎么来完成我不明白，记忆的图案放在旧火炭，我担心会有谁懂得提案，雪白的礼服挂在那等待，淡淡的回有一丝悲哀，教堂门一开，而你却不在，你归不到，看不到我孤单，我孤单，我不安，思绪乱放逐了口，黑夜却还是不罢休，在爱那头摸索，我祈祷只有你听得到。从分开到现在，我过得我在喜欢，伤痛却依然在扩散。时间不停释怀，为回忆上了锁。这段情我已不堪，雪白的礼服挂在那等待，淡淡的回眸有一丝悲哀，门一开，而你却不在，你回不到，看不到我无端，我孤单，我不安，思绪来封住了口，黑夜却还是不罢休，将烟花烧背后，在暗淡中摸索，我祈祷只愿你听得到。从分开到现在，我过了我没习惯，伤痛却依然在扩散，时间不停释怀，为回忆上了锁，这段情我已放不开，我孤单，我不安，思绪来封住了口，黑夜却还是不罢休，将烟花烧背后，在暗淡中摸索，我祈祷只愿你听得到。从分开到现在，我过了我最习惯，伤痛却依然在扩散，时间不停释怀，为回忆上了锁，这段情我 的山洞都传递着感动，不用言语也可以沟通。 你我心中都有想要拥抱他的冲动， 心在我们的天空画上一道彩虹，种下了五彩斑斓梦。 每种色彩都源自热烈跳动的火种， 向前走不停去懦弱的怂恿，不低头我要做青春的英雄。撒野青春的 sky， 撒野前世你我算不清，撒野笑的失败阴霾，感受阳光顺利的关怀。撒野青春的 sky，天空下澎湃。 时间17点整，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出门，在不同的地方开车上路，我们行驶在不同的路上，然后到达不同的地方。我们唯一相同的是，副驾驶座上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品味1033，随时恭候你的绿色电台，随时给你一份幸福的味道。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